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傍晚一起来分享美好的书，而且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我们要分享的特别好的书今天一共有七本呢，还是有挺大的一个量的，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啊。其实说这主题之前，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在今年和听众朋友们已经交流过几次的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的两位编辑，两位爱书人，一位呢是范军，另外一位呢是金金。二位好。 刘莎你好。 刘莎你好。 大家好。 两位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啊，就跟听众朋友们推荐了不少书了，那这一次啊，我们同样要带七本书给听众朋友，是不是先把我们这七本书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把这书单先播报一下吧。 好的，我先来说我这一部分，我带来了四本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本是我们时代的怕与爱，第二本是《创业头条：十六位硅谷科技新贵的成功法则》，一听这本书就知道这是本经管书。第三本是《爱吃沙拉的狮子》，它的作者可是鼎鼎大名的村上春树。第四本书呢是一本小说，叫做《二十四个比利》。稍后会跟大家详细的做介绍。 哎，四本书已经把书单公布了，下面还有三本书，我们来听一听金金的介绍。 第五本书是蒋一谈的《庐山隐士》，第六本书是《南华录》。那最后一本第七本是这个咱们的著名的摄影师吧，算是燕子的一个《何必等来生》的一个十年别册。 哎，可能啊，熟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啊，在以前以往啊，听亚马逊这个图书中文编辑他们的一些推荐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书，比如说有时候是哲学范儿，有的时候是艺术范儿，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大堆的科技啊。但这一次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找不出来你们这一次的这个重点推荐的书是什么范儿了。 这次是杂食范儿。各种类型的书都给大家配一点，希望能够在精神食粮上也能够均衡。 哎，我们来看一看啊，确实我们时代的怕与爱啊，是有点和，我觉得和社会啊，甚至还和哲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而这个创业头条这个十六位硅谷科技新贵的成功法则，其实就是现在大热的，我们一起来创业吧。 对， 什么最热门呢？互联网加，什么地方有互联网加的硅谷？ 对，我们都是在学的， 是吧？ 对。 另外呢，这个爱吃沙拉的狮子，这个特别传统的啊。春树同志的， 对，然后非常休闲的，然后易读的小短文。 哎，在这一次推荐当中也少不了这个小说《二十四个比例》，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没错，《 庐山隐士》金金 心灵类的一个打动心灵的故事。 好像是 好 好 好多个打动心灵的故事。对， 我觉得应该说好多个震撼心灵的故事。 对，是的，是的，是的， 而一听到《南华录》啊，大家就想一想吧，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采菊东篱下，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悠然见南山， 是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在我们国家，在很早很早以前，明清应该是明朝 晚 期， 对， 然后清朝初期，那个时候应该可以说是中国的应该叫近代啊，这个 人文比较发达的， 不仅人文，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也比较发达，就是又有钱。然后技术又好，在全球又特别先进，然后那时候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那时候的有钱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来了 解，开始追求一点小精神世界的时候。 哎，另外就是何必 等来生， 等来生，一个人感受吧。 对，这个何必等来生，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对燕子本身其实不是很了解。那看了之后呢，还觉得蛮打动我的，因为你如果从摄影师的角度去看的话，我后来发现他妈妈的信是在复述的最后一段，发现他是一个文笔很不错的一个写作的人。 哎， 所以会发现还非常好读，而且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 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今天两位编辑他们带来了他们推荐的，一个人是四本书，一个人是三本书。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范军，你推荐的这四本书啊，哪个是你的心头最爱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顺序的话，能不能告诉大家排名第一的是哪一本书？ 哎，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创业头条的。对，因为在这里面的确能够 汲取到很多的正能量，并且也能够脑洞大开，其实觉得有好多东西可以参考可以吸收、嗯、 但是我觉得你这话不应该在你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听，我觉得亚马逊可能有领导在听他们一听范军怎么喜欢创业头条，你有什么打算？ 这是因为亚马逊内部其实鼓励所有的员工都要时刻具备创业精神 好， 老板你在听吗？ 你老板回头说，我觉得范军你目前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情，你目前应该把我交代的你的621个任务都完成好。 对对对 好，我们接着来听一听啊，金金，你的这样的三本书有没有一个顺序？你的心头大爱是哪一本呢？ 说实话，我觉得三本书都很不错，因为我们当时在挑选的时候，我跟那个范军聊了很久，因为他是从三个维度，庐山隐士是从心灵的维度去讲的，但是那个何必等来生是真的是对于很多在北京漂泊工作的人上面一个就是也是创业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和正能量给鼓励大家，这个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一个范儿。但是南华路之前我们也聊过，其实南华路是一个真的是晚明初清时代，然后很多文艺范儿的就是古时候的历史人物的一些真实的生活背景，然后通过这个作者非常巧妙的方式用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它是一个很历史范儿的东西。 但是我也要来跟金金沟通一下啊，你发现没有，你挑这三本书，你刚才说的都是你的心头好哈， 对， 都是大爱， 是， 但是这三本书都是琢磨人的是吧？ 是 太精辟了我来琢磨事儿 你不怕你这样的喜好被你领导听到以后有什么反应吗？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更融洽的相处 希望你们领导对你们两位对这个书的选择都能够有从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去了解和评价你们二位，我在这也拜托你们领导了 谢谢谢谢，有你的背书就好了 你看两位编辑为了上我们这节目多拼啊，连他们的单位他们都已经有点不顾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七本特别有趣的书，也是特别全面的不同的类型的书、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来从第一本书说起。其实这第一本书真的是有一点点沉重的，我们在生活在紧张的当下的同时还要做一下我们的反思，这本书就是我们时代的怕与爱，我们来听一听推荐人范军的感受。 从这个名字其实大家都能了解到，这本书其实它试图通过自己的一些内容，然后能让更多的读者然后通过这个书的内容去反思我们当下的时代。这个书内容呢现在是推出了20位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包括说中国最敢言那些知识分子，像陈丹青，然后像野夫，然后也有像女性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蒋方舟，当然也有很多比较影响力比较大的作家，像苏童啊、马原、严歌苓、池莉等等，当然还有在艺术领域非常有建树的人，像是杨丽萍、姚谦、孟京辉、白先勇等等。总之呢就是说这20位的访谈录然后集结成了一个册子，我个人的感觉是它是一本番非常立体的，从文化艺术然后甚至娱乐行业然后舞蹈行业戏剧领域等等，就是非常丰富的展示了说在那些领域里非常有建树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审视现在这个时代的特征，他们又是如何感知现在的跟过去比较的不同，然后怎么样去把脉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走势。 哎，刚才我们了解到了这本书呢是有20个人说他们感受的中国，那这本书啊还分了5个部分，我们来逐一的把这几部分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和介绍。第一部分呢是这个世界还好吗，那这里面呢有4篇的评论，陈丹青、还有傅佩荣，还有麦家和杨丽萍、那么对这样的一个部分啊范军你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感受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沟通的吗？ 其实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啊这20个人的访谈它其实应该是不是在同一时间或者同一主题下发生的，所以我觉得编书者的组织方式其实是把更相关或者是能谈到一起差不多有相似内容的人放在一起。我觉得陈丹青其实他在他的文章里面更多的在说这个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以及自己怎么样跟木心他这个文学回忆录的诞生然后是紧紧绑在一起，他怎么样看待这个人物，他怎么样又悲痛的失去了这个木心这样的一个至亲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尊敬的长者等等。像杨丽萍呢其实他是在说他自己的崛起的过程，然后怎么样他对他舞蹈的认知，然后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每一个人这个接受访谈的人他之所以成为那个领域最厉害的人物之一， 最牛的那个人 最厉害的一个人物之一是因为他真的有敢于 坦言自己的观点，并且非常的敢于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 抓紧时间进入到下一本书，这本书啊是《庐山隐士》，我们的推荐人呢是金金。金金刚才呢跟范军谈到了啊，就是说到了一些关于悲剧的内容啊。其实如果大家细细的去感受一下《庐山隐士》这本书，可能那种悲哀或者悲凉或者悲痛的心情是更多的，我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本书就是承接刚才这个范军在讲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怕与爱可能更多在最后第四第五章节的时候讲的是在心灵层面上，比如说在身体和心灵的孤岛，或者是一颗不肯媚俗的心。其实这本书真的里面没有讲更多有关心灵的内容，但是它都是直指心灵的小故事。然后其实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在某一期的亚马逊这个编辑推荐里面，我们有谈过黑羊，就是拉丁美洲的文学大家奥古斯托的一本书，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短篇 预言， 对，短的预言。那我想说这两本书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和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首先他们一样的地方是非常短，你会发现庐山隐士也非常短 啊，不对，庐山隐士比那本预言很多 要 长 一些， 对对对， 长一些，对，但是它在中国这个文学史上面还是算是一个非常短篇的极短篇的小说。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有多短啊。 对， 这其中的一篇呢叫做结婚之后。结婚之后，他感觉身体里的一部分丢了，但又不能确定到底丢失了什么，或者说有时候他感觉丢失的那一部分正躲在某个角落窥探着他。一定要说一下啊，这里面的他是女字边的那个女性的那个他。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章节一些篇幅就短到三行字就是一篇小说了。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它其实这里穿插了很多女性视角的一些小故事。然后有人不是在讲过说短篇小说是什么，短篇小说跟长篇小说不一样的地方是说，短篇更像是两个朋友在促膝谈心，然后它更像是一个读者跟作者之间的一个能够共同完成的一个小观点。然后这个是曾经在这个汪曾祺在40年代的时候写过一篇叫《短篇小说的本质》。 他肯定啊说的不是两个闺蜜在聊天，如果要是两个闺蜜在聊天的话，那就 可以是不同性别，可以是不同性别， 那就应该是一个长篇小说，而且这本书应该在700页以上。 对，其实我觉得短篇小说它比较难得的地方是在于它要用非常短的文字来提炼出它想传达的东西。那它跟这个黑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当时咱们在谈黑羊的时候是寓言，就是拿动物来讲的寓言的这个小故事。 对， 然后它更多是讲说动物之间发生的故事，来反射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不管是政治啊经济啊等等出现的一些矛盾和一些问题，反映人内心世界的一些复杂性。而这本《庐山隐士》它好像更多是集中在东方的一个视角，看人类怎么样去内敛的去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知道说蒋一谈这个作者之前有其他的一些小说都是在讲这个人物向外挣扎和求发展的一些观点，但是这本书它是转向为内观和内省自己的内心。因为它这个庐山隐士的隐是指什么，就是指说可能现在这个社会跟时代每个人想要倾诉的东西非常的多，然后倾诉的过多呢就会显得好像语言变得越来越虚弱了。所以他就想说能不能说人们要止语，就是止语少说话，然后向内观去反省自己的内心， 多去思考。 对，所以这些故事更多是希望你能够通过故事去思考一下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样去看待你自己所谓的就是你想表达的东西，你内心的矛盾，你内心的挣扎，然后从而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不论是范军也好还是金金，就有的时候咱们已经把这话说得特别特别明白了，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还有人在问为什么？ 对，你也不见得是真的明白，对吗？是的，是的。 为什么？为什么？ 人很多时候都对外在求答案，就向你来求答案，向别人来求答案。 所以你这本书这么短，对于那些爱问为什么的人，可能都是为什么了。 这个就是大家要自己问自己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点，不是吗？ 哎，这本书啊，确实有特别鲜明的作者的特色。 是的，是的。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啊，我问一下金金，那么你感受最深的，或者你认为啊最有特色的是哪一篇小说呢？ 我其实很喜欢村庄的那个第一个故事，因为这也是他非常有特色的故事之一。然后这个村庄主要在讲的是说，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在一个村庄里面，可能年轻人。然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村庄，因为这个村庄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很久了。然后结果呢，这个村庄里只留下了五位非常老的老人。这五位老人其实离可能死神，因为他是用神话的方式在讲解，离可能死神已经不是特别远了。但是他们想在余生里面找到一些自己认为很有趣的事儿。于是呢，他们就在想说，哎，那咱们自己传一个想法出来，咱们 找一好玩的事儿， 咱找一好玩的事儿吧。这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哎，咱们这个养一个孙子吧，但是把它买过来。 哦、啊，老年人最好的伴儿就是儿童。嗯， 对，就这个想法，你听起来是说，哎，好像是说有一个孙子，本身这个想法是可以的。 嗯， 但是你想买一个孙子，好像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是、 嗯， 于是他就用这个死神的这个角度在讲说，死神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愤怒，认为说世界上的坏人已经很多了，为什么你们就是还要想出这样的事情来成为一个坏人呢？ 嗯， 于是呢，这个告示张贴在这个村庄的门口已经很长很长时间，发现没有人来接这个告示，把小男孩卖给他们。死神就想了一个办法，说那我来把这个告示接下来吧。 嗯， 于是他就一转身幻化成了五个小男孩，然后来到这个村庄，想成为他们的孙子。结果这五个老人定睛一看，发现他们非常欣喜若狂，眼泪口水什么都已经流下来了。但结果上他定睛一看，发现这五个男孩长得一模一样，于是这五个老人就被吓死了。所以这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的让你反省一下，是说人类在你就是有欲求、有欲望、有诉求的时候，你的这个出发心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是正面的出发心还是邪恶的出发心，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说自我需要去承受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照顾这个创业的事情了。我们要为听众朋友带来的就是啊，创业头条16位硅谷科技新贵的成功法则，一定要强调一下，他们都已经成功了，不是那些苦哈哈的还在路上的朋友啊。 是， 是是。 那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成功经验有哪些呢？放心。 嗯，好，这本书呢，其实跟我们时代的派员稍微有点相似，它的组织也是采访了16个人， 嗯， 然后呢，这16个人都拥有一个甚至超过一个的成功的公司，而且他们统一的特点就是非常年轻。大家都知道这个乔布斯啊、比尔盖茨啊、像麦克戴尔啊，他们都是上一代的这个发迹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了， 嗯， 而现在呢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很多的新秀。 他们是怎么成功的？怎么已经不在路上在荆棘上奔跑了？ 我其实印象蛮深的有两个例子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Airbnb， 它其实就是叫它现在被很多大学的经济教授然后分析成共享经济时代的开端。它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家有空房间的时候可以租给来玩的游客，譬如在北京我有两套房子，可能一套在通州或者一套在室内，是吧？我经常住通州，室内那个空房子我就空出来，可以 你就变分时度假了，是吗？ 对，然后或者有很多的度假屋等等。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新的旅行者也会被这个趋势所影响，譬如说我去玩的时候不再住酒店了，我可能就住一些民房民宿，然后体验他们更有趣然后更个人化的这种居住空间。其实这种共享经济不仅体现在了旅游的酒店房间等等，像我们大家那个我自己就是感同身受的上下班交通啊，经常用的一些软件，然后都是能够解决我很大的问题。 不能说名字啊，有广告嫌疑，就是有好多软件能够解决你很大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而这也是共享经济。其二是有一个女创业家，因为她在这16位硅谷新贵里面只提到了一位女性，大家可以看到，这其实的确是一个我们不乐见的现实，但它的确是现实。就是现在很多IT 公司的创业的这个，尤其是 CEO 或者创始人，基本上都是男性为主，因为是以科技为主嘛。但这一期里面有一个这个女性的创业者，她其实40岁了，年纪也不小，她跟她的丈夫一起创业，他们做了一个家居网站。那篇其实就是提到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说她怎么样在兼顾她的家庭和工作。我觉得笔者有一段话写得特别好，他说这个怎么样兼顾家庭与工作这个问题，你永远不会问到这些男性的创业新贵们，但一旦遇到一个女性的 CEO 或者女性的创业者，你一定会问他这个问题，你怎么样兼顾家庭跟工作。而这位创业者他其实在自己不断创业把家庭做大把这个事业做大的时候，他还生了第三个儿子，就是他真的是要不断的去付出更多的心力去维护好他的工作跟家庭。我觉得这也是女性朋友们比较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你又是在把这话跟你老板说，是吗？你又是在准备唱创业的路上哈，满脚都是荆棘，你觉得扎得有点疼了，是吗？ 对对对，啊，看到这个女性的伙伴走得这么艰苦，然后的确是觉得要呐喊一下。 好了，呐喊完了以后，我们进入到下一本书。时间有限，下一本书呢是真正被很多朋友啊觉得是一种享受的一本书。你不用在看这书的时候想，哎呀，我明天我怎么去创业，这个我怎么跟某些人去竞争，我怎么把他那621件工作给撬600件。那么这本书就是南华路。 对， 金金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吧。 这个南华路可能很多人以为它这个跟地名比较相似，比如说像那个南华寺或者跟经文南华经比较相似，但事实上这本书既不是地名也不是人名， 它也不是书名，其实它取字面上的意思叫南方的精华，它是作者自己划分的非行政领域的一个所谓的南方，然后更多讲解的是说明清时代，尤其是明末清初时代，然后很多这种文人雅士，包括才女呀，然后包括这个当时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不管是画啊、艺术啊、历史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故事来写出来的。但是很有意思是，它其实是尊重了历史真实的还原它原来的故事，把它写成小说的形式。你可以看出来，作者读了很多真正的史料，然后把它还原出来以后，你会读得很有滋有味儿，是因为它既不涉及到官僚官场，它只涉及到他们就是人物每天的云淡风轻，我的生活是有滋有味，我应该怎么样去把玩我的这个我的收藏啊，我的画啊等等，你去看一下当时人们的一些所谓的带引号的腐败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哎，读书俱乐部下面要分享哪一本书呢？两位编辑谁来？ 我来。这本书叫《爱吃沙拉的狮子》，就像我一开始节目的时候介绍的，它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这个村上春树。但是呢，你别以为这本书是一个就是重量级的小说，相反，它收录了这个村上春树52篇风趣的随笔。其实呢，村上春树是在日本给一个女性杂志专门写专栏，他以这个40-50岁的这个大叔，然后去给这个20-30岁的姑娘们写专栏的时候，他一开始自己也蛮纠结的，后来他就想，哎，反正没有共同话题，干脆我就放开我的这个一切的包袱，我想到什么有趣的就写什么。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范军这本书里面，其实他说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啊？可是我怎么看到的是满眼鸡毛和蒜皮啊？ 这也是我一开始翻开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就是没想到村上春树也能写出这种这个看起来这个絮絮叨叨或者平凡无奇的这些小事儿和小文章。 你也没想到他能写出这么多鸡毛和蒜皮儿是吗？ 没错。但我后来就觉得说，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一些人生态度跟他的风趣的之处在里面。我印象蛮深的，有一篇他写他跟他老婆这个相处的过程，说这个这个女人啊，男人是生气是因为某些事儿，女人生气是因为当时这个要生气，并没有足够的原因。他说我刚结婚的时候，也常常这个丈二摸不着头脑，这个被老婆搞得这个非常的抓狂。但后来了解了女性的这个特质，然后就相安无事，这个几十年就过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就自己就是作为一个男性，然后对女性的一些有趣的一些解读。包括他也在国外遇到了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就是外国人，然后他们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会说英文的日本人，本来是非常开心的，结果发现这个日本人的说的话简直是太无趣了。所以语言相通并不意味着什么，然后当你真跟一个很无趣的人沟通的时候，世界就索然无味了。所以这也是他要表达的一个 point。 感谢两位啊，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的编辑的热情的讲解，详细的介绍，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分享更多的好书。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我问你要去向何方，你指着大海的方向，我的惊奇像是给你，呜呼残阳。我问你要去向何方，你指着大海的方向，我问你要去向何方，你指着大海的方向。

北京时间13:00 FM 986再度零。